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西二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车流是比较集中，队尾目前已经排到了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受其影响，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也是通行不畅。东三环南向北方向国贸桥到亮马桥车多，北向南方向亮马桥以北有事故，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三元桥。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新街口的南大街南向北方向，厂桥路口南北双方向，景山前街西向东方向和景山西街的北向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首诊在社区，你认识身边的健康守门人吗？ 慢病防控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有些啥服务？ 健康管理预防保健，找全科医生靠不靠谱？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守护在身边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平谷区的健康守门人做客直播间，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在平谷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平谷区三面环山，有三分之二的面积为山区及浅山区，这样的地理条件会不会对医疗服务带来挑战？通过互联网，现在平谷已经可以实现中药饮片的统一配送，这样的技术能不能够给山区居民带来更多更加便利的用药服务呢？签约家庭医生怎样帮您做好健康管理？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今天为您邀请到平谷区卫生计生委主任金大庆，马昌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雅芬，马昌营镇西陈各庄村村民刘秀江做客直播间，和您说一说健康守护在平谷。 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总得。 在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平谷。再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平谷区卫生计生委主任金大庆金主任，欢迎您金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非常欢迎金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也同时呢，邀请到了马昌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杨雅芬，杨主任也欢迎您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曹宇您好。 嗯，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好，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居民代表，是马昌营镇西城各庄村的村民刘秀江刘叔叔，也欢迎刘叔叔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好。 嗯，非常欢迎几位嘉宾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咱们平谷的这个医疗卫生服务的情况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大家伙如果您是生活居住在平谷的居民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或者您特别关心这平谷的基层卫生服务，因为这个现在大家伙周末的时候都时间比较空闲的，愿意去郊游一下，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去平谷，因为这桃现在马上就成熟了，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会从城里面专门去平谷去采摘大桃，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小心会有一些意外发生，如果发生了这种意外情况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比如说在这种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得到及时的救助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跟几位嘉宾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今天呢也为大伙准备了互动问答的有奖的礼物哈，今天呢我们的礼物是三减三件的礼盒，其中呢包括了一个控油的油壶和一个控盐的小盐盒。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的礼品长什么样子的话，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奖品两个字，你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先来看一看今天的奖品到底长什么样子。如果你想要获得奖品的话，其实呢就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热线电话以及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跟我们的嘉宾来互动一下。互动的这个问题也非常的简单，对于平谷区的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大家伙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平台，我们的互动平台告诉给我们的三位嘉宾，尤其是金主任，今天通过我们的平台，如果收集到了大家好的这种意见和建议，也希望尽快能够在平谷落地，为大家伙提供更好的这种医疗服务。如果想要获得奖品的话，关注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发送过来，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的视频直播平台呢，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一直播、凤凰新闻和今日头条等多个视频平台同步收听收看和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平谷。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大伙儿说了，现在啊大家伙儿对于这个平谷是越来越熟悉了，可能不仅仅知道有大桃，但是呢对于平谷的这种我们说医疗服务健康服务的提供啊不是特别的熟，甚至有很多住在平谷区的居民，我记得之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还有人问呢，说平谷有没有三甲医院，大家好像不太明白。那金主任是不是先跟我们整体介绍一下平谷区整体的医疗资源情况？ 嗯，好好好。平谷啊这个医疗资源呢整个的体系建设应该是相对的比较完整的，有那个两家三级医院， 嗯， 区医院呢是三级合格，中医院是三甲医院。 嗯， 另外呢还有那个两个专科医院，一个是那个二级专科啊，一个是那个妇幼，一个是精神病。另外呢有1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另外呢还有呢那个126个社区服务站。 嗯， 另外还有那个163个那个村卫生室。我们这个平谷这个体系呢，建设呀，是比较完善的。顶层呢是北京友谊院和那个北京中医院， 嗯， 因为我们的区医院呢，和中医院用区办事管的模式归那个分别归友谊院和北京中医院管 啊、 哦、对，所以我们的顶层啊是那个北京友谊院和北京中医院， 嗯、 哦、另外呢那个核心呢是平谷区医院和那个平谷中医院， 嗯 那个基础啊就是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另外呢那个村级医疗机构包括社区站和卫生室呢是我们的网底，那个信息化呀是我们的载体， 嗯， 把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医疗卫生机构啊都串在一起了，所以呢 服务啊，应该是非常方便的。 嗯，通过刚才这个金主任的介绍，我们大致对于平谷的这个我们说医疗资源有了一个了解。首先呢，告诉之前问的这个听众朋友，平谷区是有三甲医院的，是平谷区的中医医院，这是三甲医院。 是 是。 虽然啊，平谷区的这个三甲医院的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大家伙也不用特别担心。刚才金主任介绍，像友谊医院和北京中医医院，虽然它位置不在平谷区，但是依然可以通过区办事馆的这种方式，为平谷区的这些居民朋友来提供各种各样的医疗服务。 是是、嗯。 那到底这种模式是如何进行的，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详细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哈。那接下来想问一问这个刘叔叔。刘叔叔在平谷生活多少年了？ 我在平谷生活67年了。 67年了，老平谷人了哈。 老平谷人了。 嗯，也想问问这个刘叔叔哈、嗯、这个看刘叔叔这个精神状态啊特别的好。然后你想问问刘叔叔今年这是60几岁了。 67岁了。 那个平时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慢性疾病啊，像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 我现在就是这个老人们就是有点这个高血压， 嗯， 和这个高血脂 啊、嗯哦、还是有点高血压高血脂。 嗯， 嗯，但是看这个身体状况还是挺不错的，身体看起来非常的硬了，但是依然是有慢病。那也想问问刘叔叔，平时咱看病的时候一般都去哪儿看呢？ 我一般的情况看病啊，都在这个马成英卫生院 啊，在卫生院看， 在卫生院，到我们这有这个家庭医生指导， 嗯， 我得了这，我呀就是这个，从6、7年前嘛，原先我是有高血压，也个人也不知道， 嗯， 就是这也不发也不迷糊，也不我、 啊、也没有什么症状， 也没有什么症状都没有。后来经过这个去年嘛，咱们这个60岁老年人，有这个免费检查身体， 健康体检， 健康体检检查了，出来是高血压。 嗯， 在这个有这高血压之后呢，还有这个那个你叫什么高血脂。 嗯， 因为大夫来说劝说，我说这我也没，也不发病，也没有啥症状，劝我吃药，我说行。哎，答应了大夫，虽然我这个跟我说，哎，我答应了，实际呢我没去做 啊， 因为啥我小着没啥事儿。 嗯， 哎，经过这崔大夫随时这个劝说我，就说你要一定要吃点药，要不然你对你身体什么怎么不好。 嗯， 那我就这样，你看我就找崔大夫开点药，他的给我讲一些这个健康的道理 啊、 哦，哎，多吃，你忘了啥？你可别忘了吃药。这说你要出去锻炼呢，干啥舞的？你长期锻炼，溜达溜达，可以跟别人聊聊天儿，干啥舞的？这样呢也能减少您的思想压力。 嗯， 我说那可以，就前 这时候才引起重视了， 引起重视了。 嗯。 就是了，尤其这高血压啊，现在是长期是重视了。 嗯， 去年呢这个高血脂这个，虽然我跟我说了，哎，拿了3盒药吃完了，我检查呢说好了。 啊、哦，血脂控制住了。 确实控制住了。 啊、 嗯，我想呢就没事了。 啊、 嗯，虽然说再吃了，我说不用了，没事了。 啊、 嗯，可见今天一检查身体。不但比去年没降下去，这比去年又高了。 哎呦喂、哎！ 对，这隧道时候就开始又劝说我，开始吃这个、吃药。现在呢又控制下去， 又控制出来了， 控制住了。 嗯， 说来说这个事儿啊，必须还得听从大夫的。 嗯， 自己以自个儿想象那个还真不行， 不行，不靠谱， 不靠谱。说了这隧道呢，对我们这个像这个我们这个高血压的人啊，有都在给组织一个小团队。 嗯， 就是每月呀都到这我们小团队这里有一活动，然后这个随便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血压的这个危害。 嗯， 还有这个血脂啊，各种这个高血压的危害怎样去注意，怎样去防止。 嗯， 还给我们做一些这个运动的小操 啊、 哦、 还教教这个平时怎么锻炼 怎么锻炼，干啥这都 给我们随时给我们说。 好，这个刘叔叔一开始啊不太关注自己的这健康问题，总觉得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没有什么临床表现，头不晕我也不疼，这就没事了，就可以不用管。这没想到刘叔叔自己不操心，但是有这个我们说签约的家庭医生在给他操着心的，不停的得劝说他。然后呢出了问题之后啊，这家庭医生就得想办法给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这刘叔叔以后也多听听我们健康加油站节目，您听了这节目你就会发现有好多的疾病其实一开始啊不严重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临床反应，都觉得自己挺好，等真自己有反应这时候有点晚了，这时候咱们就亡羊补牢了。所以说咱们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关注自己的健康。但是呢刘叔叔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是有自己特别好的家庭医生帮自己想着这事儿呢。那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马昌营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这杨亚芬杨主任。那刚才崔叔叔说的这个自己的签约家庭医生应该就是您手底下的这个签约的家庭医生吧？ 对，是。 也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如果现在平谷区的居民签约了家庭医生，或者说如果去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在都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具体服务呢？ 我们马昌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一共有12个家庭医生团队。 嗯， 刚才那个刘叔叔说的家庭医生呢，是说隋大夫， 啊， 是我们那个隋兰英隋大夫， 嗯， 他也是一个家庭医生的团队长， 啊， 同时还是我们的内科主任，而且还是我们的全科主任。 嗯， 所以说那个，对。刘大夫他们对刘叔叔啊还有他们那个辖区的居民啊都非常非常的负责任。 嗯， 我们马昌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是一所一级甲等的中心卫生院，现在是叫也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嗯， 一共有全科还有内科外科妇科还有中医科还有正骨科康复科多个临床科室。 嗯， 这几个临床科室基本上能满足我们辖区居民的小病在中心的这么一个医疗服务。 嗯， 另外我们中心还有像 DR 还有牙片机， 嗯， 还有那个全自动的生化分析仪， 这硬件设备挺齐全啊。 对，还有就这三大常规的啊， 嗯， 这些个检查设备还有彩超，我们都有。这样的话我们基层呢也能满足老百姓就是日常的这些检查的需求。 嗯， 还有就像那个生化检查有一部分比较高档次的吧， 嗯， 好像是我们做不了的，我们也直接送我们友谊平谷区医院 啊， 因为我们两家是紧密型医联体， 可以送到上级医院去， 送到区医院，然后那个区医院通过LIS再传给我们结果。 嗯， 这样的话就不用病人来回跑。 嗯， 等于我们医院就给他们做了这些检查。 这就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金主任所介绍的，这信息相互的连通，能够让这上下级的医院联动起来为大家伙服务哈。嗯，刚才您介绍了这个整个的硬件条件和科室设置，其实我觉得特别的齐全，而且很多我们说这个设备哈还是很先进的哈。那也想问问咱们大概会为多少居民来服务呢？多少村民来服务呢？ 我们马昌营镇是一个平原乡镇。我们下辖一共有17个村，17个行政村，有差不多镇域面积有30平方公里左右。 嗯， 还有就是我们一共有18000多居民。 嗯， 这个18000多居民呢，有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这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基本上就涵盖了整个我们乡镇的需求了。 哦， 可以说是，以前设计的时候是按科学规划的。规划出来的是15分钟的可及圈儿， 嗯， 等于是本村有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基本上小病就不出村了， 嗯， 再有是附近村，他就附近村没有社区站呢，可以在15分钟之内他就到达了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哦， 所以说这块也很方便。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马昌营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底下还有8个村儿的这个我们说的卫生服务中心， 对， 它是我们再下一级的， 对， 嗯， 是我们的网底。 嗯，那也就是说大家共同起来，然后呢形成了一个上下级的关系来为大家伙解决这个问题。金主任，刚才这个杨主任介绍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其实听了以后啊有一个大致的感觉，就是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实它覆盖的面积还是挺大挺广的，而且呢在我们知道平谷这个山区特别的多，是不是也对于 这个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提出了新挑战，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既为大家伙提供好这样的服务，同时又不浪费资源？ 山区啊，主要是两个特点。第一呢，人口居住的比较分散。第二呢，就是老年人多。 嗯。 针对这些特点呢，我们呢，一是呢，尽可能去布点，像那个社区站呢，还有那个卫生室啊，要加大它的密度。 嗯。 另外呢，就是呢，我们采用那个巡诊车进行那个，算是流动医疗 啊。 流动起来，然后呢，给那个一些个那个老年人呢比较多的地方呢，采取了一种上门的服务。另外呢，我们这个流动医院车里面啊，除了有医生，拿药之外啊，还带着药之外呢，还有呢那个我们呢建了移动医疗，还有带有的随诊包，随诊包呢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像一般的三大常规，还有那血糖，血脂就都能查了，还能做心电。可以上门的服务， 这个随诊包里面就可以做一些，不光是能开药，还可以把这检查项目都随时做了。 对对对，而且呢，还可以呢，那个把一些病历呀，还有那个体检的这些项目，直接的输入到我们电脑里，通过那个无线网啊，就传到我们的系统里去了。把这健康档案也都建好了。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解决山区地域面积大、居民分散比较广、 是 啊，老年朋友比较多这样的情况， 是 想了不少办法。除了多布点之外，我们还得考虑到这个资源的不能浪费啊。有些地方可能大家住分散比较分散，我们不能每一个地方都布一个点，就有巡诊的医疗车，同时还有随诊包，可以给我们的这些家庭医生提供上门的这种便利。 对对，这主要是对老年人的上门服务。 好，节目预告当中我们也说了，这个信息技术啊，现在在苹果已经可以提供这种中药饮片的全区域的这种配送了哈。刚才金主任也不停地在跟我们强调，现在苹果做的这个我们说互联网加的这种服务范围，您是不是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互联网加在苹果区的这种我们说医疗服务当中都应用到了哪些领域？ 目前呢是比较多的，我们也想呢把这个互联网呢，在医疗方面呢能够应用的更好。现在呢很多事儿啊都可以通过互联网，通过我们的信息化来解决。目前呢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主要是两块，第一呢我们叫做中药饮片全覆盖。现在的那个中医中药，老百姓需求是很多的，咱们也很老百姓也很认可，但是呢就是过去的那种情况下呀，我们的社区站也好，社区中心也好，我们有这个开饮片的医生，就是挠那个中草药，这类的医生有。但是呢社区站和社区中心用药量呢又相对的比较小 啊， 它主要是没法存药。 药房没那么大面积。 不是面积的事儿，是因为呢第一呢没法存不了多少 啊。 另外呢因为开的少啊，很多那个中药呢很快就过期了。 也就是说 浪费。 如果存着的话，开用不了的话就浪费了。 对对对，是是。 但是呢不存着，大家来开的时候又没有。 又没有，是是是。这是一个那个 矛盾。 矛盾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呢通过那个信息化。我们呢患者呀到了去看病以后呢，医生给开了方子，然后呢那个我们把这网络呢接到一个代监中心，我们建了一个代监中心。然后呢那个过去以后吧，这个代监中心就把全区的药呢就都给监了。监好了以后呢，按照那个患者的需求，直接的送到家也可以，送到就近的医疗机构也可以，那个或者呢送到那个他看病的地方都可以， 在哪个社区看就在哪个社区送 的 是， 对，非常非常的方便。另外一个呢，我们正在做那个药品统一配送的信息化，这主要是西药这一块的，因为在2004年呢，咱们那个市里面呢就已经安排了在我们社区这块呢药品呢统一配送，我们在此基础上加了信息化，也跟那中药饮片全覆盖差不多。那个开了药以后呢，如果社区中心或社区站没有，把这个呢那个直接的用信息化呢传到这个药品的配送中心这儿。配送中心呢就负责呢按照需求啊送到那个病人手啊，或者送到相应的医疗机构。这个呢打破了分级医疗中就是这个社区和那个三级医院药品 不统一的这个瓶颈、 嗯、 要不然的话呢在分级医疗建立起来的药品不行、嗯、 对，现在北京新医改之后也统一了整个的药品目录了，大家伙也不用担心说在社区会不会开不到三级医院给我开的药啊，不用担心，在社区肯定是能开到这个药的，但是如果遇到了比如说社区刚好没有这个药的情况，下一步也有解决的方法，通过统一配送， 对， 这个开了我们在药房取不到没关系，我们把这个订单直接会通过网络传到药品配送中心，您妥妥的在家等着，这药就直接送药上门了， 可以送药上门，没问题、 啊、那现在这个我们说西药的中药已经建成了，可以完成配送了、 嗯、是是， 西药您刚才介绍正在建设，什么时候能投入到服务了？ 现在就开可以， 已经可以了， 对，中药影片全覆盖呀，我们呢已经用了一年了 啊、 哦、那个药品统一配送西药这块的信息化这块呢也已经完成 了， 现在正在进行中啊、而且现在就可以用了， 已经可以用了， 对，用了、 好，那有两个问题特别的关心，第一呢大家关心时效的问题，因为这药这玩意儿吧咱不能等，不能说咱买个快递等个十天半个月再寄来也没关系，我们晚点再用，这药咱不能停，有的时候一个慢性疾病哈、 嗯嗯、 那这个时候呢配送的时间咱们先问问，这我下了单之后如果药房没有，我放到这个统一配送中心多久才能把药给我呀？ 杨主任他们经常用这个，杨主任说 问问杨主任、嗯、 是那个中药代监啊，是我们医院是最受益的， 嗯， 在我们区里边我认为啊，因为我们医院是那个中药饮片用量还是比较大的，以前呢是以前我们中药代监是自己代自己煎， 自己煎， 自己煎呢，时不时的就得修煎药机， 哦、 因为煎药机三天两头的坏，是那个你也不能耽误病人使，所以那个取那个中药的时候啊，那中药饮片这调配的时候也是因为药房的人员也是不太多， 嗯， 然后等到什么时候得等到下班了以后，我们的药房人员才能有时间再调配那个中草药、哦、然后等到晚上或者说夜里边才开始煎药， 嗯， 所以说那工作量也很大， 嗯， 现在煎药中心成立了以后啊，这些问题就给我们解决了。 那大概比如说多长时间我从开药到我传到配送中心再药到患者手中？ 今天下午开药，明天下午病人就吃上了 啊，也就是说最多一天的时间， 对，最多就一天的时间， 嗯，好， 然后那汤药就到手了， 好， 煎好了的。 这除了配送时间啊，大家还会关心这价格问题，如果配送的话这价格会不会上涨呢？咱们节目下半段会继续邀请我们平谷区的健康守门人跟我们来说一说，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也不要忘了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对于平谷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六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0078，收款单位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平谷区卫生和计生委的主任金大庆、马昌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雅芬，以及马昌营镇西陈各庄村的村民刘秀江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平谷。那么今天呢，也是为大伙儿特别安排播出的健康守护在身边系列节目。那本栏目呢，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有听众朋友在问了，说这个送药服务挺好的，那第二个问题呢，也想让这个杨主任再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我特别关心的，会不会这价格上也跟着上涨啊？虽然享受了这样的送药上门服务，这会不会快递费货到付款还得让我交个快递费呀？ 咱们这个代煎服务啊，是那个基本上是送到医院的， 嗯， 然后那个也可以就近送到社区卫生服务站， 嗯， 我说了，咱们这社区卫生服务站涵盖咱们17个村里边都是就近的， 嗯， 假如说有一部分人，确实有一部分人是那个朝阳的， 嗯， 因为我们那个中医大夫现在几乎叫小名医， 啊， 所以说他的病人啊，有顺义的。有朝阳的， 嗯， 还有像石景山的， 嗯， 这样的话就比较远，那样的话我们那个这个服务啊，咱们那个送货上门的这服务，那肯定那部分是通过快递 啊 来收费的 啊， 那个是快递服务，也不是很多，也不是很贵， 嗯， 但是送到医院的话是一分钱都不收的， 嗯， 是不加钱的， 好， 而且咱们的饮片质量是越来越好， 嗯， 而且那个是咱们的。都是符合医保规定的， 嗯， 不会额外的加收一分钱， 嗯，也就是该报销的都是按比例报销的， 对对， 嗯，好，那这样的这个送药服务特别的贴心，互联网加给大伙带来了更多就诊的便利哈。那也想问一问，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上半段的时候，金主任特别提到了在平谷区的这个整体的医疗资源的分布情况啊，不仅有在平谷区的这些医院，同时呢还有友谊医院和北京中医医院，这两家其实位置不在平谷区的医院也能够为平谷区的百姓们来提供服务了，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呢？您跟大伙介绍一下，金主任。 嗯，主要是两条途径，第一条呢就是呢过去的这种模式吧，就是人来动，专家呢到我们平谷区有医院的，和那个北京中医院去出诊呢，直接查房啊、手术啊，这是一类。另外一个呢，我们那个也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吧，建立了叫我们叫影音互通系统。 嗯， 实际上就是电视电话会，而且我们是各科室之间跟科室对接的，所以呢，通过这个这种电视电话会的模式啊，进行看病啊、会诊呢、啊。能够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另外还有呢，就是手术的指导啊，还有呢我们的查房啊，都可以交互的连在一起。 嗯， 这是我们发展的一个重点项目。另外呢，就是呢，互联网方面呢，我们在发展的移动医疗。移动医疗呢，那个我们再把那个带宽呢，只要能那个 网速跟上， 网速能跟得上去，我们的医疗活动呢就可以变得随时随地。 嗯， 就不一定老局限在医院里面了。另外呢，我们在做这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呢，当然现在呢放射的这个片子呀不错了，现在我们正在搞这个呢，跟公司合作吧，搞这个那个智能诊断，就是一个病人来了以后呢，通过电脑自己就能诊断了，像这个东西用起来以后啊，对我们这个整体的健康保障这个能力的提高啊，应该说是作用是会非常非常的大的。 嗯，以后在平谷区可以享受健康机器人给我们来问诊了。 是是 啊， 将来在家庭里面都可以享受，不一定到医院里面去。 不一定到医院里面去哈。但是我们也想问问这个人工智能啊，我们都说很多的疾病啊是因人而异的，可能大家伙表现都一样，但是不同的这种疾病，这个是不是只能做一个初步判断，到后台还是得有人工来支持的吧？ 那个这一块呀、啊，因为那个人类的疾病呢，发病啊，同一类疾病基本上差不了太多的， 嗯， 它是有规律性的，有规律可循的，另外随着电脑的这个发展呢，它可能那个比人脑，起码的稳定， 储存的数据量大， 储存数据量大，而且特别是稳定这一块， 嗯， 所以分析起来呢，可能就会更好， 嗯， 因此呢，将来呢，它在那个我们医疗中的作用，一定呢，会可能要比我们的人工。要起的作用要更重要， 发挥更大的这个 更大的作用。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的问题。田庚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嘉宾，说平谷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主要的卫生服务特色都有哪些呢？杨主任，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也很有一部分的特色。 嗯， 就比如说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以那个康复还有正骨中医， 嗯， 这是我们特色。 康复、正骨和中医。 对， 嗯， 因为这一块儿基本上都是跟中医是相互，就是相辅相成 的 、而且呢近几年咱们国家对中医的发展支持的力度也非常大， 嗯， 老百姓对中医的认可度也非常大， 嗯， 而且我们那个对康复这一块啊也非常有感受，因为我们跟区医院是紧密型医联体嘛，区医院的康复科专家也到我们这儿去坐诊指导这个康复，所以说我们那个有康复的病人给我们的反应啊，在家里边锻炼一年了，哎，都没有说去我们医院去在专家指导下啊锻炼这一礼拜的那个效果要好， 嗯， 所以我们医院也是下定决心说一定要把康复做起来。 嗯，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这种三级医院或者说大医院做完手术或者做完一些疾病的治疗之后，我们回家休养的这段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啊，虽然我们说这个手术做完了，但是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甚至我们说康复的过程也特别的有讲究， 对， 这个时候就可以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完成这些康复的服务了。 是， 嗯， 后期的康复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手术做得非常好，但是你到家了以后不注意啊，那个康复跟不上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出现肢体啊，或者说出现一些个那个 效果打折扣了， 非常非常打折扣。 嗯， 而且自己盲目的那个锻炼啊，不科学，而且还有可能起反作用。 嗯。好，那么大家关于平谷的健康服务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就可以把您的意见建议以及问题发送过来，同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大家伙今天呢也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一直播、凤凰新闻和今日头条等多个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和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互动的礼物，您对于平谷的医疗健康服务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之后呢，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为大伙准备的这个三减三件的健康礼盒，这个礼盒当中呢有一个控油的小油壶，同时呢还有一个减盐的小盐盒，希望生活变得更健康，想要获得我们的礼物的话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一共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啊选出六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健康礼盒，同时呢您想要了解这健康礼盒到底长什么样子，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您现在可以发送奖品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您可以收到我们的图片推送了。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平谷的这个健康守护和服务啊，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在家门口能不能够看到大医院的专家呀，金主任刚才跟我们介绍说这个友谊医院和中医医院的这个大专家现在是有这样我们说在平谷区出诊的这样的服务的，那在比如说祥主任像您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这样的三甲医院的大医生来出诊吗？ 有啊，我们那个马城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就这一块和区医院的医联体还有中医院都有那个专家去我们医院去坐诊。 嗯， 比如说我们的心内科的主任在我们医院是每周二必到的， 嗯， 这是我们心内 有固定的出诊时间， 对，固定的出诊时间。 嗯， 还有就是我们中医院，就咱们平谷区中医院的专家，每周一会到我们这儿去坐诊。 嗯， 现在呢，还有那个刚才我还说的那个康复，是我们区医院康复科的主任， 嗯， 到我们这儿去坐诊。从这个月7月份开始，北京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孙凤霞孙主任带的团队，每周三下午也到我们医院去坐诊。 哎呦，这算下来一周起码3-4天能看到大专家了。 对对 对, 对， 嗯，非常的方便哈。嗯，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听节目觉得镇里面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挺不错的，但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镇卫生服务中心都能达到这个标准，还想问问村里面的卫生室标准是不是也能考虑跟着提高一些呢？金主任，这给您提更高的要求了。 我们呢一共1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嗯， 都是按照标准化配备的， 嗯， 一是设备，另外一是人员。像刚才那个杨主任也已经说过了，像那个超声，那个生化，第二，这是那个他的像那个还有呢，就是三大常规啊，这都不用再说了。 就是杨主任这儿有的，剩下的17家 都 都有。 而且呢，我们把这些地方啊，那个社区中心和社区站之间，社区中心和社区中心之间，社区中心呢和那个我们的医院之间呢，都用那个网络， 嗯， 都是串在一起的。 嗯，好，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就是说这镇一级的没问题，那咱们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呢，在村里面的现在的条件怎么样，能不能进一步的提高一下？ 目前呢应该说呢也是很好的了，因为我们呢过去也是标准化的建设， 嗯， 标准化的人员配备，也是标准化的呢设备配备，因为那个村镇和那个区应该是有所区别的， 嗯， 是吧， 肯定有的项目 应该能够满足他的需求， 得在比如说镇里面做，有的项目可能村里面能做， 对对对， 这是根据大家伙的这种就诊的需求量。 一是呢，那个他得有这个为什么叫分级医疗啊？ 嗯， 有这个那个分级，另外再有呢，根据将来那个发展和需求，逐渐的呢不断的完善和提升。 嗯，那除了这个硬件条件之外啊，其实大家伙也非常关心医疗的软件条件，这软实力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医生的这个我们说实力了。 是 啊，很多朋友都担心，比如说去这种镇里面的甚至去村里面的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这会不会医生的这个服务水平服务质量不是特别到位啊，会不会有病给我看不出来呀、啊、特别担心，想问问您，对于医生的这种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咱们有没有考核？ 这个一是有考核，另外有培训。我们呢每年呢大体上在有1500人的培训，对吧？ 对， 是。另外呢，我们培训呢有多种模式，一是呢通过考试，还有呢，因为你自学以后的考试， 嗯。 另外再有呢就是那个免费的培训固定的，还有呢就是那个讲课，再有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把所有的社区卫生中心呢影音互通，就是电视电话会， 嗯， 全连在一起了。这种培训呢非常的方便，比如在区医院、 嗯、 那个一个大夫呢可以培训我们平谷区所有的社区的医生 了， 所以这些人的水平啊应该是没问题的。 嗯，现在水平也是越来越高了，有不断的这种培训，甚至有大专家我们说亲自授课、 是是，将来还有信息化、还有信息化、 这个信息化技术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便利。那下面也想问问这个刘叔叔，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不管是硬件也好软件也好，最重要的是得让刘叔叔这样的居民朋友患者朋友满意。这刘叔叔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说，自己签约的这家庭医生特别的负责任，自己还不在意的事儿，家庭医生不停的得催着劝着哈。也想问问您，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整个就诊的这个流程啊环境啊，您的感受怎么样？ 我感觉这个他们这个环境各方面都还是挺好的。 嗯， 这个你像这个崔大夫有啥事儿说啊，我经常堵我们上这一拿药去，然后他就问这个这药吃不吃啊，这个您锻不锻炼啊，吃这个东西，这个让就说我吧，让我这个少吃点油腻的，多吃点青菜，青菜还有青菜的清淡的东西。 嗯， 那我看我这就说呢，我这个甲型啊就有点这个高血压的历史。 嗯， 你看我原来我母亲他们可能说那阵年代瞧不起， 嗯， 也是有我们这姐啊全是这个高血压历史。 哦， 就我这个查出高血压之后啊，这崔大夫是长期，就是在有时候有时间使电话呀，询问，有时间我上拿药去，他是真的是对我和我家都挺关心。 嗯， 我记得去年有一次我儿子有点感冒，我到这儿啊，去让崔大夫给看看，他一看说，哎，是我儿子。我妈说你这个家要有这个历史，说是给你这个量量血压，因为他30多岁一般情况还不能量嘛。 对， 他说我这个家庭历史人，这一次大夫就 有高危因素了，帮您查查。 对我们家里人家就是特别关心嘛。 嗯 嗯， 这相当于其实不光光是医生和患者这样的关系了，相当成自家人了。 可不跟嗨，这崔大夫咋说呢？就是关心我们呢，说实在的，比关心他自己 还有多，把我们当亲人一样，哎，特别关心我们。莫少给我儿子一量，还是也有点高血压是。 哦。 回之后呢，他就劝说我儿子在用药。这个 生活方式得干预了。 生活方式啊，各方面的意见呢，这个建议啊，这个随在我都跟我儿子是我们说了。 看来这家庭医生确实负责任。 可不，还有一个有一次就是我们在这个大夫同院那儿知道我们这个怎么锻炼康复的时期啊，我们村这个街坊，我的街坊有一个老头也是比我大点，他呀就是高血压，虽在我院前上是给在这个检查出来之后啊，就是那个刚才那说老年人，这个每回检查是，假如说之后劝说他，他说我没事，就是这个，也不刚才我说那就是也不发晕呐、啊，也不没有什么反应嘛，就是意思，他不听，等到莫老经过这个，我跟那他搁这待着聊，我说二哥你啊别不听大夫，因为大夫是为了咱们好，说你吃了，说你血压降下来，身体好好的了，这多好啊！你大夫这么关心咱们，你再不珍惜一些，我说你也太不对不起大夫了。 刘叔叔现在已经成为了义务的宣传员了哈，看来享受到这个活还是 跟他一说，他就又就上卫生院拿药了，听话了 。嗯， 现在他的血压也挺稳定。 嗯， 为啥我说这个崔大夫呢？对我们这些患者呀，特别特别关心，随时随地的问我们，尤其要是碰见我们，或者是我们去拿药的时候，都随时随地把这个一些吃药的方式方法，这个吃的东西，什么东西该吃什么东西，尽量少吃。 嗯， 都 讲的特别详细，都 讲的特别详细，对我们特别关心。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回答一下网友们的问题哈。这个刘叔叔刚才特别满意自己的这个家庭医生，但是呢，有听众朋友啊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呢，北京可能还好一点，很多地方啊，这村医根本留不住人，招不来人，留不住人，解决人才的问题才能够更进一步的提高服务质量。像这个刘叔叔说自己特别满意自己的这个家庭医生，那会不会也担心，比如说家庭医生在这个我们说基层学了好的技术、好的本领之后？不留了，待干几年以后就走了。那金主任对于人才的这个问题，咱们有没有什么想什么方法能让人招得来同时也留得住？ 评估啊这块的那个一个社区医生，另外还有那个乡村医生呢，应该是相对的比较稳定的，因为大部分都是本乡本土的。他呢那个流动性呢也不太大。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真正的流动性比较大的是我们三级医院的医生。特别是呢从那个外地啊，这些硕士啊，还有过去的一些本科啊引进的这些人，来了以后，这些人流动倒是比较大的。 哦，那怎么流动上面啊？ 那个，我们呢也是啊，一是呢在那个，晋升，还有那个提拔，还有呢，再有呢就是待遇方面呢。优先的给予考虑。 对于这些我们说一线的这种医生都是有优先考虑的。 对是。 好，好运旺旺这个朋友还在问说，医生上门服务啊特别的好，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就想问问这上门服务收费吗？ 上门服务的应该是还是杨主任说吧。这他们都是他们社区做的。 杨主任，如果有这个居民朋友确实需要这比如说上门提供这种医疗服务活动不便的话，这个上门服务是要另外收费的吗？ 上门服务的收费啊，咱们那个医保规定里边都有。咱们是假如有需要确实应该上门的啊，我们是就是有那个乡村医生啊或者说家庭医生会上门服务。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去上门服务，都去上门服务的话， 医生也忙不过来 啊。咱们这医生还得盯门诊，是吧？还得值夜班，他就忙不过来。确实有需要，确实危重的。你比如说，我们体检有的时候也是，体检我们会家庭医生团队，他卧床的，我们会到家里边去为他体检，这些都是免费的。而且真正用收费的时候，也是按照那个医保规定的，收他那个不是上门费， 而是说就是诊疗过程中的那些费用。 嗯，好。时间有限哈，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呢，也想问一问金主任，北京实施新医改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那这一年的时间，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门诊量出现上升了吗？像分级诊疗的目标咱达到了吗？ 那个一是呢，社区啊，那个门诊量是上升了，而且那个很多的呢，过去上要上大医院去的这类的病人，这种慢病啊还有常见病呢，逐渐的就到那个社区去了。 嗯， 应该说呢，达到了呢我们这医改的原来的效果。 嗯，原来这种慢性病开药现在不用再去大医院了， 是是， 在社区就可以开了。 社区就可以了。 而且在节目当中金主任也介绍， 嗯， 这个没有的药咱们还可以通过这种药品的配送服务，可以给大伙儿来配送哈。 是是是， 都不用担心。好，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儿问题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六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我们会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和大伙儿取得联系，通知您具体的这个领奖的方式，也希望大家伙儿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最后呢，也跟大伙预告一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伙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刘正新刘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夏天拉肚子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那关于在夏天拉肚子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明天的节目当中会和您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透明晨光中 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东部高压控制，多云转阴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0到60微克之间，东北部地区为1级优，其他地区为2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